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你嘅题目咧系吹边对镜贴花王啊。咁啊，听就知啦，讲吹边啊，主要系食炉头边咧，就一定系讲咧同女性啦，同埋咧同饮食啊、烹饪、煮食有关嘅话题嘅。咁啊，今晚同我哋讲嘅咧，除咗小毛啦、婉娴啦，同埋我之后咧，我哋仲特登请咗咧就系性别史啊嘅专家研究者啊。啊，林志輝博士，咁啊，我哋嗌翻你志輝啊， 啊， 志輝你好， 志輝你好， 系啦，大家好啊，咁咧就我哋咧就首先咧就要介紹咗阿志輝先，咁啊請婉娴你嘅同事，咁啊傾下偈嚇。 志輝咧就啱啱咧就即系喺浸會咧攞咗博士嘅畢業啦，咁咧志輝亦都係咧以研究呢個嘅清代嘅一啲才女嘅詩詞啦，同埋當中咧佢亦都會探討到咧就有關於即係苦德啦、苦容啊，或者係咧一啲關於飲食嘅嘢。咁所以咧今晚咧揾佢嚟講呢個 topic 咧就十分之適合。 係啦，咁啊今晚即係講呢個 topic 咧，其實有背後有啲嘅嘅基礎觀念嘅。咁啊一路話咧，其實一直嚟歷史研究咧都係帝王將相啦。咁啊帝王將相之後，可能做啲各種嘅官員啦、地方啦、種種嘅嘢咧。其實女性嘅身影咧，好多時啊，往往咧都係隱沒咗喺歷史嘅論述裏面嘅。咁所以咧喺其實即係都會好多講性別啊嘅部歷史，其實慢慢都會展開咗好多嘅一啲研究啦。咁喺想講性別嘅時候咧，都會自然會講到飲食啊、烹飪啊，種種唔同嘅新嘅話題。咁呢啲其實都係啲新嘅史學嘅角度，同埋新嘅通過一啲新嘅史學方法去做。咁啊，我哋一季講好多嘗試，帶啲新鋭嘅東西入嚟，同埋啲好嘅新嘅角度入嚟。咁所以我哋會即係今日會講呢個話題啦。咁同埋咧，我哋講呢個話題嘅時候咧，往往牽涉到一個觀念就係日常生活啦。咁一陣間志輝可能會仔細啲講。咁我哋話日常生活其實都係歷史嘅要去處理啊一啲嘅部分，而個人嘅歷史或者我哋自己生活嘅本身嘅歷史都係一啲可以被研究嘅歷史素材嚟嘅。小毛咁啊，一講起女性同埋烹飪，諗起啲咩？ 諗起媽咪。 嗯， 係啊，嗱，即係我阿頭先阿卓然講啦，即係其實我哋以往嘅歷史咧，好多時書寫上都會集中喺呢、這個公侯將相或者係統治階層。新文化史近二十年興起之後，就開始我哋會好強調翻究竟日常生活，甚至乎星斗市民嘅嗰、那個歷史啊，或者佢嗰個走過嘅歷程啊，嗰、那個動態係點樣？咁其實如果講到女性咧，我哋可能一定會即係諗起可能太太啦、媽媽啦咁樣啦，係嘛？咁啊，我媽媽過咗身都一段時間啦。咁即係如果我用一個嘗試，即係我哋有陣時睇到一啲文獻咧，去講女性嘅角色啊，我哋會有一啲可能隱喻啊、符號啊，有啲連結咧，會擺咗喺度。咁我媽咪係一個傳統女性嚟嘅，即係佢其實最重要嘅工作就係喺屋企相夫教子啦。即係當我細個嘅時候，咁到大咗之後，咁佢本身教育程度唔算好高嘅，咁我就自己搞掂啦，讀書嘅嘢。咁佢最重要就係照顧起居飲食啦，咁最重要就係煮嘢食啦，咁樣。咁所以我同我媽咪之間最重要嘅連結咧，即係佢過咗身咁耐咧，我都仲好懷念佢幾味餸嘅。譬如話佢有一味叫蜜糖雞翼啦，佢有一味粟米魚肚羹啦，都整得係好正。咁我唔夠膽講話佢係煮得最好食嘅，因為你喺出面可能好容易就可以食得更好。但是你回到家吃到媽媽整給你的那味餸呢，個感覺是很強烈的。即是這個未必是跟歷史研究很有密切的關係，但如果我個人自己可以寫一個歷史給自己的話，這個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符號，用讓我和我媽媽之間有一個很緊密的聯繫在這 裡。是啊，聽完小毛這樣說，我都要講先啊，容許我哋兩個男性中心沙文主義懷念下呢啲種種嘅部分，咁啊又會諗起我婆婆煮嘅即係糖醋魚啦，我阿嫲煮嘅即係過年嘅齋，糖醋魚不得了，煮齋啦， 同 埋我媽煮嘅煎雞翼啦，咁啊我外母嘅整呢個嘅鰔啦，盤龍鰔啦，老婆煮嘅烏冬啦，呢啲都係我經常 好犀利啊！卓然身邊非常多女人啊， 咁呢啲女人大家都有嘅係嘛？ 冇錯。 唔係識煮嘢，而家係好犀利。 所以呢啲都係即係值得懷念。咁就簡單講就係、是，如果你問我點解今日我哋要講咧，即、就、係、是、我男人角度好簡單，就係呢樣嘢真係一樣嘢。即係我哋當我哋諗起嘅時候，啊哇，嗰樣嘢係值得被記憶咗幾多幾年。 係啊， 咁我哋而家係咁啦，咁以前係點啊？志輝，即係我哋女性一直以嚟係咪主要都係緊要嘅一件事， 最重要 係 咪最重要？之外，仲要做啲咩？ 仲要做啲咩咧？ 除了煮嘢食之外咧，咁其實佢哋有其他嘅方面可以呈現佢哋嘅苦德啦。因為苦德咧，我哋今日聽起身可能覺得哇，好落後喎，好傳統，即係同我哋今日現代女性咧完全係兩套觀念嚟嘅。咁但係咧去翻幾百年之前咧，其實苦德對於女人嚟講咧，係佢哋自覺會叫做內化嘅一樣嘢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同我哋今日新時代嘅女性啦，會強調覺得煮嘢食嗰啲唔可以將自己束縛喺個廚房啊咁樣嘅，咁但係咧當時嘅女性咧同我哋今日嘅觀感係完全唔一樣嘅。 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話苦德可能係決定咗個女性命運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嘢，即係男性以前娶妻。一定是所謂求淑女的嘛，即是我們一直這樣說，那不是說都要看樣子，如果不是都不用貼花黃啦，對吧？但是你在吹邊的那下動作，即是你那個手藝，即是好像我們傳統的節日，我們會有這個七夕，你都要考啦，即是要有些針子的功夫啦，那我們怎樣去判斷一個女性是可以以娶得去做老婆的嘛，那是不是其實煮飯啊或者是針子啊，這些在我們傳統講的婦德上面是最重要要考慮的一些 criteria， 可不可以這樣說？ 可以咁講嘅，其實係啦，因為呢女性佢哋喺出嫁之前呢，尤其是係一啲名門望族啦，又或者係上層嘅女性咧，佢哋都需要接受好嚴謹嘅教育先至可以出嫁嘅。咁呢一個教育咧，喺十歲之前可以係讀書啦、識字啦。咁但係十歲開始咧，就《禮記》有提到啦，即係好古老嘅時候已經係有咁樣嘅一個制度咧，就話開始係需要學呢個點樣去做衫啦。供呢個家庭啦，點樣去煮食啦、烹調啦。咁好關鍵嘅一點咧，就係當時嘅烹調咧，並唔係完全係為咗提供俾呢個家庭日常嘅飲食啊。咁佢有一個好關鍵嘅地方係為咗呢個祭祀嘅，係啦，亦即係話咧，女性咧當佢明白點樣去安排一家去拜神啊、拜祖先啊呢個時候咧，佢先至有呢個出嫁嘅一個重新去處理一個新家庭嘅呢一種能力嘅。 咁但係佢哋呢種技能咧，其實係全部都係源自佢哋屋企嘅媽媽 是 或者係老輩， 係咯，家學嚟㗎。 首先我要記，大家回應翻記得翻啦。嗱，即係祭祀咧，我哋之前講過好多集，其實係好重要嘅。咁如果家齊喺度，一定要講佢大禮儀嘅。大家記得，即 係跟住就會講幾個鐘。 係啊，尤其係南方，即係祭祀依樣嘢對一個家庭或者一個宗族嚟講係一件好重要嘅事。佢已經遠超咗。夫妻關係亦都唔只係一件愛情嘅關係，佢牽涉到嘅成個家族嘅一個部分，而將呢件咁重要嘅事，其中一部分係交由一個女孩子去處理，其實代表住佢係有一個角色身份同埋地位，即係嗰樣嘢，男人係好難代勞，亦都做唔到，冇咗佢咧，亦都唔成家，唔成一個親族，咁所以背後其實代表住嗰個女性嘅地位，亦都未必係真係咁低微，可唔可以咁理解？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係佢哋要安排呢一個咧，係佢哋獲得自己喺屋企當中嘅一個主家能力。即係女主內啦，以前就講法係啦，咁獲得呢一種權力嘅其中一個好關鍵嘅根源嚟嘅。 咁但係會唔會係譬如真係大新抱先至係有呢一種咁權力？即係譬如佢係阿二仔嗰個新抱嘅話，個老婆咁會唔會冇咗呢一種權力？定係其實所有嘅女人都要一齊去做呢？ 妾侍有冇呢種權力咧？ 妾侍應該係冇嘅， 即係真係要呢一個名媒正娶嗰位 就可以，的就可以， 會長 就唔一定要長子，定係每一個每幾位，譬如幾兄弟咁，大家啲太太都係要幫手啊，一齊去做啊咁。 呢一個具體我又冇查到相關嘅史料，不過我估計咧，其實應該係所有嘅名媒正娶嘅，無論佢係第幾個呢個兄弟啦，咁佢哋嘅呢一個太太都需要參與到成個屋企當中嘅祭祀安排嘅。 令我想起即係魯迅嘅即係祝福啊，即係長林嫂。 大 家印象即係佢一搞家祭咧，就即係成個家族咧就會出動，所有女人咧都要參與進去。咁同埋咧，依個係一件祝福嘅重要嘅事啊。所以當時古仔裏面講不潔嘅長林嫂咧，即係就唔可以參與，唔可以掂任何嘅用具。咁其實背後都係權力關係啊，係嘛？即係你必須要係一個乾淨嘅女人。咁而乾淨呢件事就係好傳統嘅倫理道德啦。用民國嘅講法就係枷鎖啦。咁但係成個清朝嘅或者舊世代可能就係一個好重要。要的倫理等次關係的結果都可以這樣理解， 是的，因為以前的祭祀和我們今天拜祖先可能就不是同一個觀念來的，今天可能是小家庭啦，即是拜祖先就是自己的一些核心家庭，跟著再加上 一啲長輩啦、晚輩啦咁樣。但係以前嘅祭祀咧，其實係成個家族講緊嘅一個禮祭嚟嘅。咁對於一個家族嚟講咧，禮祭呢件事係俾佢哋，甚至係喺日常當中滿足自己，譬如話呢一個食得好滋味啊，又或者係一啲普通嘅滿足啊，呢一個咧會更加之重要嘅。所以如果由女性去主理呢件事嘅話咧，咁女性喺當中亦都可以獲得自己嘅一個地位啦。 啊！從呢度我又即刻諗到一樣嘢咧，可能都幾想問請教阿智輝就係、是，如果你話女性喺個家族祭祀入邊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咁我相信佢哋應該好熟讀一啲好傳統嘅經籍，譬如話係咪禮記呢啲，其實女性去涉獵嘅機會會比較大，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即係講祭祀嘅書。同埋頭先我哋都有提到，譬如話家學會唔會有一個重要嘅因素？譬如話點解啲女孩子佢唔會一生出嚟就識噶嘛？呢啲嘢咁一定有人教啦，因為可能就係阿嫲啦，或者呢一個媽媽啦，即係一啲長輩去傳授一啲佢譬如話佢哋自己家族入邊對祭祀嘅個別嘅一啲見解。咁除咗係可能書籍之外，約定俗成嘅經驗，可能都會扮演重要嘅角色。會唔會有呢咁嘅情況？ 有啊，絕對有啊，係啦，所以咧。啱先有禮記都提到啦，咁十歲之前嘅女仔咧，其實就係讀書識字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佢哋就會涉及到，譬如話四書五經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 係都勁喎，其實佢哋個學即係個學養都犀利， 貴壽嘅標配嚟㗎。 哦，原來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可能我哋會見到有好多時古籍入邊或者古代留低嘅記錄，關於一啲所謂大家貴壽啦。咁佢哋除咗係會真係煮得一手好菜，有一個好好嘅手工藝，即係針子之外，仲有婦孺啦，即係靚樣啦、靚女啦，然後仲要可能係詩詞歌賦都可以，即係寫得兩嘴嘅，即係會有呢一個咁樣嘅功能。原來其實就唔係我哋想象中嘅古代嘅女性就真係完全唔識字啊，淨係匿埋喺廚房咁樣。 咁相反咧，譬如話啲阿媽啦或者阿爸啦，咁佢哋會教佢哋讀書識字，兼且咧，尤其是啱先小毛你講到嘅家學咧，咁阿媽咧都會係將譬如話做針子啦、煮餸啦呢啲咁嘅基本技巧咧教俾自己嘅女嘅。咁呢一個咧就作為自己係一個個女係一個歸秀嘅呢個標誌嚟嘅，係啦，咁所以就算歸秀咧，佢哋去到夫家或者有啲夫家係好有錢嘅或者好富貴啦，咁佢哋有工人啦或者專門嘅廚師去處理呢一個飲食嘅時候咧，佢哋都需要自己係有一個技能嘅。 系啊，即系令我听到呢度令我谂起啊，就系我哋诗词啊，黄师不定中原日啊，家祭无忘告乃翁。咁个男人告乃翁啊，好好啦。咁但系如果冇嗰个女人帮佢哋煮餐饭、摆好碟咧，个电话咧就可能打唔通。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到啦，原來咧婚姻女性關鍵咧可能係祭祀相關，而祭祀嘅核心咧可能咧就同烹飪啊、煮食啊種種咧就連上種種嘅關係。咁啊，仲有啲咩古仔咧嚇？智輝咁啊，不妨大家分享一下。 係啦，你講到祭祀咧，咁以前咧家婆咧係最緊要呢一個祭祀嘅，咁所以咧之前咧有一個清代嘅女性啦，叫做戴若英嘅，咁佢咧就會叮囑佢嘅新抱咧，佢話你一定係要將呢一個祭品咧係每一樣嘢都祭得整整齊齊，你我都有信心你係好明白嘅。咁同時咧， 好正佢呢個婆媳依家， 係啦係啦，佢除咗咧佢係好關鍵話要叮囑個新抱。在祭祀方面要相当之合理之外呢，咁佢对于自己个家庭呢，其实佢就觉得粗茶淡饭呢、這个勤俭节约是好应该嘅。係啦，即係自己食呢就可以好简单，咁而祭祀呢一定係要礼数做足。咁对于阿妈教呢个女嚟讲呢，咁就唔同喇喎。阿妈呢就会镜石少少个女去到新嘅夫家啦，会唔会係一个受到公婆禮遇啊咁樣，所以咧阿媽教女嘅時候咧，就會加入一啲，譬如話叮囑個女咧，希望佢哋可以迎合到公婆嘅呢個口味啦，一啲菜式啊咁樣，係啦。 呢個就係我即係成日都會好疑惑，好想問嘅一樣嘢就係、是，其實當如果古代都係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啦，咁其實你嫁去邊度？基本上是爸爸媽媽決定的嘛。咁對於呢、這、一個你將來未來嘅家翁或者奶奶，佢究竟係想要一個點樣嘅新抱咧？ 其實作為一個母親咧，對個女會有啲乜嘢嘅準備功夫咧？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有啲感覺就係好似你做人太太都要考個牌咁樣。咁呢個牌究竟係點樣考？即係有冇啲咩天書可以温下咁樣嗰類咁嘅嘢？ 正話對志輝講咗幾已經講咗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個家婆咧就會同個即係新抱講你應該點做，咁然後咧個媽又會同個女講有啲咩要點做。嗱咁我一步步嚟，我都有幾個層次啊。首先就係個家婆點同個新抱講啊？佢用傾偈啊，定係？ 嚴厲地咁樣啊！ 寫首詩，寫首詩， 我寫詩， 係啊，寫詩。 即係所以大家都有翻咁上下教水。 哇！係寫首詩，你睇唔明已經 fail 咗咯， 即係詩華，即係詩華啦。 所以要咁樣可以溝通到 啦。啊！即係家婆寫首詩同個新抱講。 所以呢一個， 跟住個新抱話：，哎，唔識字喎，十九八個， 好魔幻一件事。 中文字我都識，硬係砌埋，唔知你講乜係咪有啲咁嘅 case 啊？應該有啲詩好深奧噶嘛，係嘛 ？OK， 我諗係喺古代呢個情況唔多會發生嘅。係啦，因為古代嘅婚姻咧強調門當户對，係啦，咁同我哋今日係好唔一樣啦。除咗話係一夫一妻多妾制呢個制度之外咧，咁亦都係愛情啦、婚姻啦同性咧係三件事嚟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喺睇到一啲譬如話母教啦，又或者係婆媳之間嘅溝通咧，主要係針對婚姻嘅。係啦，亦即係話咧，一個女性佢點樣處理呢頭家？點樣喺呢個夫家當中有自己嘅地位啦，同埋係處理好同各人之間嘅關係咧？咁呢一個係佢哋好重視嘅咯。 所以然後個外母就會寫首詩同個新抱講。而大家知道詩文咧喺中國古代嘅諗法，詩其實係一樣好正式嘅嘢嚟，即係佢唔係一樣玩嘅。簡單講就係我其實係我出個白皮書俾你，即係簡單嘅出份文件俾你，嗱你跟住做啦。誒唔緊要嘅，我係粗茶淡飯得㗎啦咁樣。咁你自己睇路啦，即係咁嘅意思嘅喎，即係其實係一樣好正式嘅溝通嘅媒介嚟喎，即係同你話就係咁你要跟住做啦，即係咁。 以前 ，sorry。以前嚟講咧，其實又冇咁完全係荒謬嘅一個形式嘅，係啦， okay。 因為佢哋都係通過詩咧，尤其是係佢哋呢啲閨秀啊、才女階層咧，通過一啲詩詞咧去記錄自己嘅日常啦，同埋記錄自己身邊發生嘅事啊，同人之間嘅一個溝通啊，呢個關係啊，都會用詩詞去記載嘅，係啦。 咁所以其實志輝講到呢度，我都有個即係諗法，就係其實因為當時你個女性係要有翻咁上下教育程度，你先可以將攞文字去表達到自己諗緊啲乜嘢。咁而再加埋其實到清朝嗰啲時期咧，其實你個出版術已經開始慢慢即係普及，所以亦都會令到有好多關於女性嘅寫作嘅可以流傳咗出嚟，咁先至成為咗即係可以研究到，就係知道，原來當時嘅女性原來係咁樣做嘢。但係亦都令我諗起一樣嘢，好特別，就係你頭先講到就係女性嗰個嘅婚姻啦、愛情同埋性其實係分開咗。咁其實係咪亦都係因為咁，所以令到嗰啲男性可以咁三妻四妾？因為每個女仔都好似有個唔同嘅功能嘅感覺咁樣。 呢啲你答啦，我唔夠膽答，即係作為男性唔答呢個問題， 係 好似一次你好難一次過滿足曬幾個願望，咁唯有要幾個人嚟到滿足幾個願望啦。咁 因為好明顯， 是不是會這樣的 婚姻嗰部分就應該會係門當户對嘅情況之下，係可以係冇愛情。即係甚至乎佢係要揾一個女仔翻嚟，係幫我打理到我頭家嘅，即係透過媒人婆咁樣揾個大家閨秀咁樣嘅情況。 或者有個問題，我聽唔到咁大家咁講，個問題好簡單，就係、是、譬如你睇好多嘅詩文啊，即係詩詞或者文章，啲女人點寫，佢哋之間諗呢樣話題嘅時候，佢哋係咪都諗住個老公，即係佢嘅丈夫係同佢有愛情關係？即係其實佢哋冇唔係好 care 呢啲問題嘅，即係其實個腦裏邊都係諗啊點樣制止啊，點樣同屋企人相處啊，點樣處理仔女問題啊？即係其實佢哋話題入邊，佢哋個愛情嘅對象係咪佢丈夫㗎？ 有冇信嘅咧？ 係有冇信？ 佢信啊？佢唔愛我啊？嫁咗俾個咁嘅男人啊？咁樣嗰啲？ 哦，咁又唔會喎。係啊，因為咧有好多女性嘅詩文咧，佢哋都睇到其實係有記低同自己丈夫咧叫做有愛婚姻啊。亦即係話咧，兩個呢個夫妻咧係喺婚姻當中咧，佢哋本身才學係匹配嘅。 正啊！呢啲係 啦，跟住有好多譬如話佢哋嘅呢個我哋今日講嘅可能係叫做好傳統啦，呢、這個階層啦，咁但係階層其實決定佢哋好多文化程度啦，佢哋嘅見識啦，甚至佢哋嘅交友啦，其實都係有相當程度嘅呢一個交集嘅，係啦，咁所以咧 夫妻之間係有一個通過斯文啦，又或者通過其他嘅交流咧，有一個暢徐嘅關係嘅。 哦， 係啦，咁所以其實可能對於男人嚟講三樣嘢分開啦，咁但係女性嚟講咧就唔會係咁嘅。 唔係㗎，唔係㗎，唔係㗎， 男人都係 撈埋嘅，我哋全部都係一樣分開㗎。 佢你話有愛係友誼嘅友定係 友誼個友？ 友誼個友， 係啦，友誼個友， 有愛 即係有愛，係啊係啊。 佢哋係知己嚟， 即係好似知己朋友。 我哋今日唔得啊，同老婆講話，我哋係有愛分俾人。 唔係㗎，好嘅，你係因為個知識上面嘅嗰個交流，能夠真係導致呢一個靈慾合一。 所以我哋講緊嗰樣嘢就係咩咧？就係話，即係喺嗰個嘅關係裏邊，即係話你聽你講啦，嗱就係佢哋咧就係處於一個同一堆嘅社會階層裏邊，即係佢哋簡單講就係佢哋可能是納階層啦，或者高級知識分子嘅階層啦，所以佢哋嘅脈絡係相通嘅。所以佢哋咧共享緊同一堆文化資源，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所以佢哋喺呢一部分嘅溝通咧係好順利嘅，因為佢會發覺有個女人係明白佢做緊乜嘢，仲同可以同佢唱和。咁其實我哋即係睇好多即係歷代古仔都好啦，呢一類型嘅愛情關係咧，其實係好浪漫嘅，而男人亦都會覺得呢一種嘅愛情正，有一個女人 know me 了解自己，係嘛，真係非常之幸福嘅一件事。咁所以就係你想講嘅有愛婚姻，就係講呢樣嘅咁嘅感覺啦。 既是夫妻亦是知己， 知己 系啦， 咁好理想喎。如果系咁样嘅话， 都好， 系 咯，都好， 即系唔系我哋可能传统想象嘅，就系觉得嗰、那个万分雅嫁嘅太太，根本系同佢冇关系噶嘛，感觉上，即系个婚姻促成可能系政治嘅考虑，或者家族与家族之间利益嘅一啲建构嚟嘅。咁当嗰个女孩子你完全同佢素未谋面，佢突然之间就成为咗你太太啦，你系真系掀个盖头嗰下，你先知道佢系点样样嘅，系咪？咁当然同样。個女性亦都係一樣，佢都係俾你掀蓋頭嗰下先知道原來個丈夫係點嘅樣。咁所以其實好冇保障嘅情況底下，點樣能夠令到呢一個萬分雅嫁會趨向呢一個幸福美滿呢？如果能夠真係做到好似志輝所講嘅一個斯文相和，咁就真係好一流啦。咁我又想問一樣嘢就係，譬如話嗰、那個女性，當佢好多嘅時間，其實佢會係處理緊屋企嘅嘢咁。咁屋企嘅嘢當然唔會係嗰啲冇文弄墨嘅嘢啦。即係可能會係同煮飯啊，或者係同呢一個照顧家佣姑有關嘅東西啦。咁佢又有另一個身份，可能是一個女詩人嚟喎。咁呢一兩個身份係點樣啊？即係你做研究嘅時候，你見到咧會有咩體會？因為我覺得幾得意啦嘛。即係嗰頭佢可能三更時分就喺度喺個吹邊度整緊嘢，跟住兩個鐘之後就走去寫首詩咁樣。其實佢個生活係點樣啊？即係大概。 所以其實好得意嘅，喺我自己睇佢哋嘅文集嘅時候咧，都覺得可以通過呢個詩詞去記錄自己嘅日常生活，而且係咁細節嘅一啲，譬如話我哋今日知道自己點樣衣食住行啦，咁但係佢哋當時係點樣嘅咧？咁就好難得咁係近幾年啦，即係近十幾二十年就有發掘到新嘅女性自己寫嘅佢哋嘅一啲真係出於佢哋嘅口啦、佢哋嘅手啦咁樣嘅一啲記載。系啦，咁我哋可以知道佢哋嘅一啲生活咯。 咁例如咧，有啲咩生活喺里？ 大概你见到有啲咩得意，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例如话点样教仔啦， 系啦， 点样勉励佢老公啦？ 哇，勉励丈夫呢啲正啊，系真系系咯，系。 点样处理自己嘅日常生活啦？即系自己喺呢个日常归国当中会有啲咩事需要做啦，同埋自己想做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佢哋嘅交友嘅，即系譬如话同其他嘅一啲闺秀之间啊，或者自己家门当中嘅一啲唔同嘅女性啦、才女啦，都会有组成一啲诗社咁样嘅一个小组织啦，互相进行一个文化之间嘅一个。既是一個比試式的又亦是一個交流式的咁樣嘅交往嘅，係啦。 佢哋呢啲女詩人咧聚埋一齊講咩咧？係咪講你老公點㗎咁樣？大男人啊咁樣嘅，我老公歸宿啊，小男人係咪呢一啲咁樣？有冇講呢啲嘢㗎？ 可能呢啲喺小説當中會見到。 哦，小説會有 嘅。係啦，但係真係佢哋寫低咧，因為佢哋嘅身份嘅問題啊，係始終都係歸宿啦，即係自己有一個咁樣嘅階層的觀念在入面，又或者是要保持自己的一些叫做賢良淑德啦，所以很多嘢咧，佢哋係係啦，抱怨嘅嘢咧，可能是找不到的， 即係應該係會隱惡就揚善， 係啦。 同埋你一寫丈夫都是好的， 你一寫出嚟咪係人都知道你講緊邊個丈夫咯。 啊啊，咁啊係， 你有冇諗過？ 咁啲丈夫都係名流嚟噶嘛，係咪？ 我哋唔了解啊，真 係。所以我哋可能有啲問題會問得比較比較。 低 level 少少嘅感覺，因為我哋又唔係做一個即係呢一方面嘅研究咧，即係唔知道其實咁我即係可以話其實啲女性詩人佢哋自己集中埋混雜埋一齊，都係好似我哋睇男性嘅知識分子咁，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係、啊， 即係佢哋做嘅嘢係差不多嘅。 佢哋成立詩社呢啲咧，其實有學者研究指出，就係參考呢個男性嘅、 嗯，哦，即係佢哋都係 係啦，文人嘅一個結社嘅呢一個現象。 嗯，咁佢哋會唔會討論國家大事？ 有噶，有噶，甚至討論呢個女性點樣改革啦。 哦， 係啦， 因為你嘅研究係 cover 呢個清代，所以可能係有少少去到清末， 係啊， 就會多啲呢啲咁嘅故仔可以講到出嚟，係、嘛？ 甚至係咧，好似曾毅咁樣啦，一位清末民初嘅呢、這個女詩人啦，咁佢都會喺自己嘅呢一個著作當中咧，去運用翻一啲話女性點樣將自己嘅呢個日常生活咧，係融入呢個國家改革嘅呢個潮流當中嘅。 係、啊、所以咧，我哋聽到即係所謂包辦婚姻好似好唔好啦，咁但係咧，我哋都喺呢個古仔裏邊咧，聽到古代婚姻裏邊咧一啲成功嘅例子。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我哋上一次讲到咧一个好有趣嘅话题嘅，就系话咧，即系妇女之间啊，当时家婆啦，或者系母亲咧，同个女或者同新抱沟通咧，好多时候会用诗文去做中间嘅传递功夫。咁亦都系当时咧一个相当普遍，尤其喺呢个知识分子阶层或者大家闺秀嘅一个体系啊，之间嘅交流里边咧系好常见的。咁、有冇啲即係有趣嘅例子同大家分享咧？即係我哋話呢啲嘅日常生活史必然係牽涉到個別嘅女性，有啲佢哋之間嘅生活係點嘅，或者中間有啲咩詩文係可以做溝通嘅咧？咁、就聽下志輝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話咧，有一位咧叫孔露華嘅呢一個清代嘅阿媽啦，佢本身係一個才女嚟嘅。咁喺佢第六個女咧要出嫁嗰陣時咧，佢就寫咗首詩，千叮萬囑佢個女咧一定要注意下邊嘅事啦。嗱、咁佢首詩嗱，我依家讀下啦。咁佢咧就係話，雞記初明代曉裝，神婚事善奉公堂，亦即係話咧，一早咧，咁、那個新抱咧嫁到過去之後咧，就應該係化好曬妝啦，即係自己整好曬自己嘅儀容儀表，係、啦。咁然之後咧，就要呢、這個無論係朝早啦，定係晚膳啦，都係應該侍奉自己嘅高堂先嘅，即係翁姑啦，係、啦。咁佢話咧，言如金石而須記，非比閨中傍母旁。亦即係話咧，呢、這個咧就係話嫁到過去之後咧就。你個身份唔同咗啦，你緊記呢一點就唔似得喺阿媽身邊咁幸福㗎啦，咁樣係啦、 哇！真係見到都驚啊， 言如金石啊，醫療啊， 即係呢啲咁嘅叮囑咧，好似一個雷咁樣劈落嚟，咁啊，即係一定要早好早起身啦，因為執好曬啲眼耳口鼻咁嚟啦，要早個丈夫好多起身，好似而家咁樣會唔會係咁樣？即係都有呢一啲咁嘅情況，即係要婦容係好緊要。佢第一句就讲妇容先啊， 系啦，咁其实妇容咧，当时亦都提到，唔使话花枝招展好靓嘅， 明白，企理啦，系啦， 企理最紧要系企理，系啦，反而咧，如果太靓咧，佢哋认为咁样亦系呢一个唔好嘅一个表现嚟嘅， 即系妖嘢得滞就可能系，即系觉得系有啲唔正经， 系啦， 系啦，咁样， 但係即係感覺上咧，好明顯咧係有母親對女兒嗰種嘅祝福啦，同埋都要有啲憂慮咯。即係好似講咗俾你知，就係女性嫁落去第二度嘅時候，你就要真係要守翻嗰邊嘅規則，同埋亦都要話俾你聽，就係你唔係做女嗰陣時，即係呢句説話係好多時啲媽媽咧，當啲女仔要出嫁嗰陣時都會講呢句嘢。 所以我覺得家學係咁嚟噶嘛。即係其實係一個超穩定結構嚟噶嘛，個阿媽將佢做女嘅時候十零歲嘅經歷，或者係曾經喺翁姑嗰邊受過嘅氣記住曬，然後就寫低咗結集咗呢一個經驗，然後就同個女講話嗱，當年咧我就咁，所以而家你就要記住呢啲嘢啊。 受過嘅氣應該唔會寫出嚟嘅， 係嘛？ 受過嘅氣應該唔會話俾個女 唔會話俾佢知啊， 就你自己就會，你到時就知啦，係嘛？ 等你自己去感受啦，切實地係嘛？但最緊要就係教定佢點樣去避開，希望唔會再受呢啲咁樣嘅氣啦。 小毛正話講到超穩定結構，其實係一個好嘅觀點。我哋話超穩定結構嘅特色係咩咧？就係話就算咧改朝換代又好， 都唔會轉 大屠殺又好，大災荒又好，大災難都好啦， 到到屋企嘅關係咧，都係唔會有變化。 係啊， 咁所以先會即係大家先會講啊，中國點解係咁咧？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是、即係因為家族或者親族嘅關係裏面，嗰、那個真正嘅變化咧，可能係即係嚟得非常之少，同埋嚟得非常之慢。 咁、我想即係阿徐賢咁樣講咧，我即係諗起，咁如果係去到近代，應該會有大變動。即係你嘅研究入邊會唔會 cover 到一啲人物咧？ 晚清啊， 可能由舊入新嘅。即係譬如話由清末去到民初，咁我哋去到民初可能見到好多重要嘅刊物，譬如《東方雜誌》以前入面有個叫《婦女欄》嘅，咁、佢會講嗰啲女性點樣由舊入新啦，咁後來直頭獨立咗變咗商務主辦嘅《婦女雜誌》啦，咁樣佢會教好多啲女性點樣可以好似當即係你見到蔡元培都由舊入新啦，咁啲女性點樣由舊走向新呢？你嘅研究入面有冇啲咁嘅個案係可以體現到呢一類嘅東西？ 有啊，其實都係有，係啦。有一個女性咧叫做曾義啦， 哦曾義， 係啦，咁有好多學者咧都認為佢係一個有改革、有一個改良思想，好緊貼當時呢個由舊入新呢個朝代嘅呢個時期轉變嘅一個女性嚟嘅，係啦，咁佢有提過咧，佢話女性當時其實應該點樣去跟足呢一個潮流，又或者點樣令到自己嘅呢一個進步體現出嚟呢？咁當時呢，其實梁啟超有一個觀點啦，就係、是認為女性係應該全部都讀書識字。佢話呢個教育呢同埋行出呢個屋企係好緊要嘅，係啦。咁爭議嘅觀點呢，佢就同梁啟超嘅有少少唔同啦。佢就認為呢其實外國呢一個呢，女性係喺自己屋企都係可以做到嘅。譬如呢，佢就講到有一句，佢話外而愛國，內而齊家，精之及教育衛生之理，淺之在女工中貴之方。咁亦即係話呢，其實女性自己做針子又或者係煮食呢，喺佢哋日常生活當中都已經係可以體現到呢一個點樣去轉變嘅。當然啦，佢亦都會喺佢嘅女學篇入邊呢提到點樣去改良呢個飲食啊，又或者係女性點樣用一啲新嘅方法啦，又或者係新傳入嚟嘅知識呢應用喺家庭當中嘅。 嗱都係喎，其實 我接返嚟一間再仔細咁問佢你，其實佢點樣可以通過家中之事， 係啊， 表達愛國。但首先我哋講翻先，即係譬如梁啟超嗰一套大家都要讀書啦，即係蔡元培，大家推動女學啦，即係女子學校啦，女子嘅雜誌啦，女性去讀書啦，其實係由晚清到現代，其實一條大嘅一條變化咧。咁其實我哋話呢條係顯露，亦都係大。我哋譬如之前講五四都好，其實佢係一個大家都攞嚟講嘅一件事。而你正話講嗰個例子咧，好似係一個時代嘅反例，或者被隱藏咗個暗流，係咪？即係話其實當時由晚清到五四，或者成個中國現代化嘅過程，由近代到現代，其實好多種聲音。而呢啲嘅真係由女人講嘅聲音咧，反而係被淹沒咗，就及不上梁啟超啊、蔡元培佢哋喺度講嘅。 或者想補充下就係、是，因為嗰陣時梁啟超其實講得好誇張，即係成覺得中國嘅女性咧係即係分離。佢哋只係喺中國嗰度係冇任何嘅生產能力。佢講到就話中國你咁多嘅人口，但有一半嘅人口即係指女性，全部匿住喺屋企，你係冇生產能力。即係其實寫得好，講到好極端，就覺得女性其實個地位係好似一個依附住一個寄生嘅角色。咁所以爭議就提出咗另一種嘅觀點。 而背後佢就係講，因為梁啟超覺得女人係寄生嘅角色，但其實佢係完全忽視咗女人喺家庭中嘅地位。係嘛？即係如果用爭議嘅角度，佢唔係啊，佢家庭都好有價值㗎，或者有管制子，我哋今日嘅語境講好多制子啦、家庭嘅管理啦、相夫教子啦，都係一個重要嘅崗位嚟。咁就可能冇咗梁啟超嗰一套諗法，對女人係冇用，要滴佢出嚟做嘢。咁樣嘅其實係歪理嘅一個講法。 所以咧，其實梁啟超同爭議咧，佢哋嘅觀點，我覺得並唔係完全係矛盾嘅，而係爭議咧。其實佢係強調翻女性到底點樣去學習同埋運用佢哋嘅新知識咧，就並唔係一定要行出屋企或者話拋棄屋企先至做到，而係佢哋可以將呢啲譬如話點樣呢個餵育嬰兒啊，點樣教導呢一個小朋友啦，點樣去譬如話將自己嘅衣物打理得更加之衞生啦、整潔啦，點樣飲食會更加之健康啊、有營養。咁呢一啲咧，其實都係女性喺屋企就可以做到嘅一啲事嚟嘅，亦即係話佢係強調翻女性喺屋企並唔係冇價值嘅。 即係我成日睇近代好多雜誌咧，佢講就係梁啟超佢哋嗰一種嘅想法，即係當你 哲學地去理解啦，一個國家咁嘅大概 50% 係男人 ，50% 係女人。嗯、如果 50% 嘅女性都係不時生產嘅話咧，佢就覺得喺呢個生計學上面咧係好影響成個國家嘅經濟。即係你中國點解會貧弱咧？佢哋就係從呢一個切入點去睇，即係用一個性別嘅觀念，就係覺得有一半嘅人口係其實對個經濟係冇作為。但係呢種想法其實係唔啱，因為其實正如頭先阿志輝講，就算 even 我哋睇下，譬如話近呢十年好多關於研究呢一個窄腳，即係前足啊嘅一啲新嘅睇法，即係前咗足嘅女性可能係不良於行，即係冇辦法好方便咁喺個社會度不斷咁行走或者做呢一個現代產業嘅工作，但係代表佢喺屋企就完全冇貢獻咧？絕對唔會。如果佢哋係有新知識嘅女性，就算佢可能係真係因前足嘅原因而行動未至於好便捷，佢仍然可以肩負起好多教育小朋友嘅工作。因為我哋知道同盟之學其實主要係識字啫，其實女性係足以應付有餘。啱唔啱？ 呢度幫小毛打個注腳先，即係我哋當然係反對前足，前足最大問題 係冇錯， 你喺幼兒嘅時候，你小朋友咪有得揀，就幫你前足。咁如果你成年人先前足咧，其實係個人興趣，咁我哋又冇所謂。你問我講乜嘛？即係你十八歲，我而家譬如大家，我中意扎住腳，你理得我啫，我中意做乜都得噶啦而家。咁但係前足就係俾小朋友未成年就做。咁但係小毛觀點就係話前足咗之後，係咪就代表咗佢廢咗咧？即 係 話封建禮教係咪就代表佢摧殘咗，令佢變成一個廢物擺喺屋企咧？唔係嘅，佢依然開始你正話所講，佢可以承擔住好多喺家庭嘅角色。 冇錯，係啊，就係咁。 而且咧，小毛啱先亦都提到呢、這個女性，即係話一半嘅人口不是生產呢樣嘢咧。咁呢一個生產咧，其實係我哋今日呢個現代工業生產嘅一個觀念嚟嘅， 係 啦。咁如果我哋睇翻以前又或者係唔淨止中國啦，喺全世界嘅呢一個都有呢一種，譬如話，以我哋中國嚟講咧，男耕女織，咁其實女呢個織布咧都係 重要嘅生產，係 啦，重要嘅生產，甚至咧形成一個行業咧，係多到即係佢哋呢一個技能改進咧，係可以令到呢啲布咧係大賣嘅。咁、同時亦都有好即好多學者會發現咧，喺農業啦、商業啦、手工業當中咧，女性都係一個好緊要嘅角色嚟嘅，甚至女性係會管屋企嘅掃布嘅。系、啦， 咁系啊， 系啦，咁所以到底咩系生产，咩系知识咧？呢、个都系值得思考嘅一个问题。 主辉令我谂起一样嘢，佢哋话即系我哋话五十年代上海工业啊，呢啲 industry 就系纺织业。咁其实呢个纺织业亦都令到直接令到香港嘅工业转移工业化，即系你唔好话我差得远，但系我哋到到六十年代粤语片时代都系话车工万岁， 全部都系 女工嚟噶嘛，系嘛？即系所以我呢一个部分系咪女人喺家庭就冇生产力咧？可能即系女人自己讲先算得数系嘛？我哋系咪女人喺屋企系咪就系冇生产力？ 所以我觉得头先有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就系。爭議呢個人我都好 緊， 即係頭先阿卓然講咗，當我哋睇近代咧，如果我哋回顧翻，唔好睇係咪性別史嘅觀點啊，純粹講緊近代我哋睇講緊啟蒙或者講緊女性應該喺個社會嘅角色嘅時候，我哋好多時一開始接觸嘅都係啲男人講嘅觀點。 Yeah. 但係爭議呢啲可能其實佢係扎根喺自己個核心家庭入面，但係佢係接受到呢個新知識嘅，佢寫嘅可能就真係俾個時代洪流淹沒咗嘅一啲好珍貴留低嘅記錄咧。如果我哋能夠掘翻出嚟，其實對於無論係性別史，以至再放大啲，成個近代中國史嘅研究都非常之有價值啊！呢一樣嘢， 譬如話咧，爭議咧，咁佢都有講到一啲日常以飲食為舉例啦。咁佢有講到咧，當時其實有一個新嘅風潮喎，就係呢一個中國人咧學習西方人食雞蛋。 哦， 係啦，佢哋咧就發現咗西方人咧覺得食雞蛋係好有營養嘅一件事，即係可以有益呢、一個心腦血管啊呢啲咁嘅總之對健康好有利啦。咁但係咧佢就有質疑當時嘅一個食法嘅問題嘅。系啦，佢就话中国人咧系唔煮熟个鸡蛋就食嘅，喺当时系啦。咁佢就话，咁其实呢一种咧，既冇呢一个对于健康有帮助啦，同时呢个鸡蛋亦都系好腥嘅。咁对于呢一个人嘅呢个进步有咩益处 咧？我哋下一节咧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鸡蛋。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啫嘛，打斷咗志輝講個有趣， 雞蛋未搞掂， 係啊，雞蛋嘅故仔啊，咁究竟當時中國人係咪淨係食生雞蛋嘅咧？志輝啊， 咁解釋一下先，其實傳統嚟講咧。 都是熟食的。咁、生雞蛋呢、就應該是一個學習西方的食物的呢個食法的過程當中呢，可能是一個誤解嚟嘅。佢、哋知道呢西方人對於雞蛋營養價值的一個重視啦，咁但是食法是點呢，又或者是呢、點樣食先至體現到佢營養價值呢，咁喺當時可能未有一個好跟得足的一個理解嚟嘅，咁所以其實在知識的傳播過程當中咧，有不少是一個誤解啦，到糾正的一個過程啦。 我當常識咁諗啦，我估嘅就都係嚇。咁啊，烚蛋應該係中國人會食啦，即係應該就係少數族群蛋啦。咁啊，可能會炒蛋啦，係嘛？咁但係太陽蛋，我估得未必係中國特色。 太陽蛋應該係西方嘢嚟 嘅。咁我望住太陽蛋都覺得係生蛋啦。 係啊，可能啲以訛傳訛啲咧話咧，經過呢個高温處理之後咧，令到雞蛋入邊嘅營養迅速咁樣流失啊。係咯，所以咧要生拍。 可能亦都有一種嘅理解，就係覺得我哋中國以前一直都有食開雞蛋，但係點解我哋都唔夠西方人咁強？可能就我哋個食法 係 啊係啊，應該會很有可能 黑生蛋啦，咁好似 Rambo 咁啊，係嘛？ 我諗 佢都係腹肌啊， 除咗雞蛋之外，仲有咩有提到噶？ 譬如話水啦，係啦，呢一個日常生活當中好主要，同埋每一個家庭都會用到嘅一個資源啦。咁當時咧，爭議佢嘅女學編咧就會提到啦。其實水咧，佢覺得最衞生、最健康嘅水咧，就係蒸餾水。係啦，呢一個咧係可能係從西方 肯定啦， 係啦，傳過嚟嘅。係啦，咁佢亦都話到咧，但係蒸餾水其實無論從成本啦，同埋佢嘅一個可行性嚟講咧，都係好低嘅。尤其是係好多家庭主婦咧，甚至當時係未知道咩叫蒸餾水嘅。咁如果是蒸餾水最好的话，那什么是第二呢？那他就觉得收集的雨水是第二的。 哦、 那传统的方法呢、就是直接将一些盆啊罐啊那些水缸就挤在个屋檐下边收集雨水的嘛。那他就觉得这样呢就会将屋檐上边的灰啦、那些污糟的东西带入水里面。哦、那他就说了可以喺個天井個四個角咧綁一塊白布，好大嘅白布，然之後中間咧有一個窿，咁就將個水缸擠喺個窿嘅下邊。咁呢個時候咧，啲水先滴落個白布嗰度，然之後流經咁多嘅，即係一個比較長嘅一個距離啦，跟住再通過呢個窿滴落個缸度，咁咧就可以自然咁嘥去咗一啲污染物啦。 哇！呢、這個都係古法蒸餾嚟 嘅，係咯，即係幾有幾樣第一樣嘢咧，就係當然今日嚟講就唔科學啦，我哋變咗今日科學啦。但係我哋討論緊嘅咧就唔係嗰個女士嘅做法科學唔科學，而係佢嘗試用一啲新嘅 冇錯，好勁啊！呢個 改西方方法。咁咧，其實你大家都知啦，即係如果蒸餾酒咧，其實都中國當時都有嘅。咁其實酒咧喺飲食文化裏面都係好重要嘅，因為蒸餾或者煮嘅過程咧係殺菌嘅。咁所以蒸餾水咧一定係冇細菌。所以喺一點上咧，你話佢係咪冇科學精神咧，都未必嘅，都幾有一個觀點喺度。咁啊，第二咧就係雨水我哋唔飲得啦，因為酸雨今日工業化原因飲落去會死嘅，大佬。 嗰個年代應該得嘅。 但係嗰個年代你話飲雨水同比飲河水或者飲河水啦，主要係咁，我諗雨水可能會乾淨啲， 仲乾淨啊， 係啊，可能係咯。 咁其實你咁樣講翻咧，我諗應同曾義自己本身咧嗰個即係成長背景都有關，因為其實佢曾經咧就有一段好長時間患病，即係久病成醫，再加埋當時其實有好多即係醫書咧都好容易可以攞到啦，或者係已經出版咗，咁所以加埋佢自己嗰個文學修養啊，即係個教育水平，所以我諗佢應該係即係睇咗好多呢啲嘢之後，跟住先至再將佢轉化或者另一種嘅知識去傳授俾其他女性。 係啊，婉嫻講得好啱咧。爭議咧，如果我哋睇佢呢一個女學編咧，可以發現佢嘅飲食嘅方法啦，應該係西方啦、日本啦，都會有涉及到同埋借鑑到嘅。譬如話咧，佢亦都有提到咧，就係將一啲乳酪慢慢咁溝落一啲粥入面，將佢溶化，然之後咧就可以喂俾一啲小朋友啦，同埋一啲嬰兒去食，增加佢哋嘅呢一個營養價值嘅。 但會唔會減低食慾咧？ 嗱， 聽落佢個味好似 乳酪， 聽落佢個味好似奇怪。 乳酪即係奶製品啦，奶同埋雞蛋啊，可能都係中國人或者華人世界裏面、覺得西方人飲食裏面我哋中國人少嘅嘢，我哋就係食少蛋奶類，但係即係依啲嘢可能就係有益嘅東西，咁都係見到嗰個痕跡喺度。但係食味當然可能值得懷疑。 果然好食嘅嘢都係 冇鹽 健康，係咪好食嘅？ 可以好好食嘅喎，個乳酪 係啊，真係搞唔掂。喂，乳酪溝粥喎，咩回事？ 嗱，我哋講緊啲飲飲食食，咁除咗即係爭議有講過呢個，其他有冇啲咩書會講？其實應該 平時應該煮咩食啊，做啲乜嘢啊咁樣嘅書籍係同女性係有關係嘅。 女性咧，當時其實佢哋嘅呢一個普羅大眾嘅識字程度到底有幾高咧？呢個本身係一個問題，亦即係話一啲字書佢哋係咪各個階層嘅人都睇得明咧？咁呢個係個問題嚟嘅。咁但係咧的而且確係有一本書係專門俾女性去參考佢哋點樣自家嘅，係啦。當時有一本書咧叫做《坤德寶鑑》，咁呢個係名稱比較盛行的日用類書當中的專門給女性的唯一一種來的啫，係啦。咁呢一本咧就涉及到，譬如話點樣洗衫啦、飲食啦，飲食佢係有食譜嘅。咁點樣調製自己嘅呢個脂粉啦，都係定量咁樣去教嘅。 但我想問下咧，食譜上面咧係咪真係好似我哋而家睇嗰啲咁寫得好準確，鹽要幾多斤？ 查一兩查匙，多啲橙皮添。 係啦，咁樣 已經開始係用到幾多錢去計㗎啦？ 哦，用幾多錢去計？ 我以為係隨手咁樣啊，隨量啦。 因為咧， 通常炒菜係咁樣執啲鹽落去㗎嘛， 加齊落鹽 啦， 因為嗰一次我睇嗰個文章都有寫，當時有一個民國時期一個女性啦，就叫楊步偉，佢就寫咗個叫《中國食譜》。佢自己寫嗰陣時咧，佢就話遇到個問題，就係關於嗰個真係要落幾多鹽幾多糖，因為中國女性好多時都係真係可能你喺屋企跟阿媽媽去學廚嘅時候咧，就啱真係咁樣 落兩執鹽啦， 係 啦， 全部都係一個經驗嚟。咁佢都話其實寫嗰陣時要自己試咗三次，先至可以寫得出就好似西方形式嗰種嘅食譜。 啊，同埋都幾棘嘅喎，成件事你諗下佢嗰啲單位是不同的嘛，中國和西方。這裡都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那個女性由舊入新的過程裡面接觸了多少西方新知，她才可以寫得到，即可能如果她是給全世界的人看的中國的古時的一些烹飪的秘方怎樣流傳下去，究竟那個用料是怎樣。哇，我想在個單位上都挺斟酌的，就是吧， 我想會是。 是啦，同埋咁其實譬如話《坤德寶鑑》入面呢仲有記載到啲乜嘢值得去分享。 又譬如食譜，佢咩食譜有咩菜肴係即係 特別好。 譬如點樣炒豬腰啊，呢、這個都 炒豬腰。 係啊係啊，去到酿酒啦。酿酒都会有的， 酿酒教酿酒 係。係啊，呢個都係好緊要啦，即係唔同嘅酒嘅類別啦，都會有教嘅。 同埋佢哋都同祭祀有關啦，釀酒會有好密切嘅關聯啦，應該係咪啊？同一個祭祀啊，同埋你屋企持家上面好需要關注嘅東西。咁呢啲咁樣嘅類書啦，佢嘅流通，即係其實係咪個個女人都好容易攞到嘅？ 嗱，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嚟嘅，到底喺咩範圍之內流通呢？到底係識字嘅人睇啊，定係唔識字嘅人都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去接收到佢嘅一啲傳播嘅知識呢？咁呢一個都係值得去再思考嘅一個問題。 因為我哋其實睇好多譬如特別我哋做近代報刊呢，我哋成日都會去統計究竟一份刊物點樣影響到幾多人。即係個影響力是最難計的嘛，即係有些學者就話：咁你預計嗰陣時，可能民國初年咧，一份嘢咁樣一個人買咗之後，就會借俾四個人睇咁樣，跟住就計嗰個 circulation， 咁然後大概可以計到嗰個 impact。咁但係其實嗰個真正實質嘅影響力係好難去稽考。譬如話你諗下，究竟有幾多個女性真係睇完呢一個之後跟足佢做咧咁樣，或者話可能佢根本唔識字嘅話，佢更加多係依賴可能係屋企嘅祖上輩對佢嘅嗰個傳授。 但係即係依一類型嘅類書，第一即係都係印刷嘅結果嚟嘅。咁有經印刷咧，都證明有銷量嘅，因為你印得你要賣噶嘛。咁我諗都有一個基礎喺度。第二就係、是、即係譬如依類書，其實好多時都好多嘅範疇嘅研究都會有嘅。譬如話其中我哋做粵音嘅研究嘅書咧，就會同書信嗰兩筆夾埋一齊上下。咁你見過個畫板咪上邊嗰橛咧，就係講啲中文字啊，即係粵音係咩啊？而下半橛咧就係、是、教你點樣寫信嘅。咁應該咧就係俾嗰啲江湖郎中，即係俾嗰啲人咧點樣去幫人寫信啊，教人哋讀正音嘅去做一啲傳播。咁我哋話即係做呢啲流播或者印刷嘅重點就係、是、佢有冇流播，佢有冇傳播喺度，即係個社會上面係咪有辦法攞到呢啲知識？咁我話係咪普及到每一個人都睇緊咧？就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大嘅永遠嘅一個問題，因為你要講印量啊，你要講發行啊，先至可能可以講普及嘅。咁但係有冇流傳或者有冇傳播緊，好明顯係一個正在發生緊嘅事。咁所以我諗當時嘅女性多多少少道聽途說又好，互相傳遞又好，口語相傳又好，其實呢啲嘅資訊係慢慢滲入緊去民間每一部分，而可能咧比起我哋研究嗰啲大嘅報刊咧，嗰、那個傳播嘅能力同埋速度咧仲慢啲添。 啊，我都覺得係。只不過你個研究咧，而家咧做緊都係圍繞住女性為主。 咁你係都係清代嘅， 都係清代，同埋佢哋嘅日常生活為主。 啊、有咩你覺得係好值得可以再同我哋即係再講下、補充下？譬如話日常上面嘅，譬如衣食住行啊，或者係佢哋點樣去重塑個位置？譬如話你自己，你覺得其實古代嘅女性同埋現代嘅女性之間，如果你作為一個專業嘅研究者啦，你點樣去睇佢哋之間佢最大嘅分別咧？係啊。 其實呢，我覺得一個比較有趣的呢，就是可能我們都會覺得女性她提及自己的時候呢，可能會是一些很嚴肅啦，譬如好像剛才我們一直討論有祭祀啊、有齊家啊這一種這樣的、思想，或者她們表達這些是最多，但其實不是的、哦、我又發現呢，在日常生活當中呢，除了說這個是為了打理好頭家之外，這個也是她們的一個情感的空間和情感的一些、自我表達的一個方式嚟嘅，系啦，譬如话呢个裁衣啦，整衫系啦，咁我哋咧可以见到佢哋通过同其他人一齐整，又或者系做一件衫俾佢哋嘅丈夫咧，咁佢哋又会写首诗去记低佢记呢件衫去洗呢件衫嘅时候，其实传达紧自己对于丈夫嘅一个鼓励啊，又或者挂念之情嘅。嗯， 真系似翻屋企食饭。即系你同嗰、那个妻子之间嗰个联系咧，其实往往就可能系你翻屋企食饭呢个动作去转移去呈现出嚟。咁呢一个都系差不多啦，即系透过洗衫啊或者处理家务去呈现翻同丈夫之间嗰个情谊。 但系我谂咧，智辉嘅研究上面应该有一种感觉，即系作为女性啊，我哋都应该有一种感觉，就系觉得其实家庭都系好重要。女性在家庭的地位其實發揮都是很重要，不是在於她在職場上面可能她會賺到錢、但家庭其實培育下一代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職責， 是的，同埋維持各人之間的一個關係、 在這裡令我想起的就是本質和方法的關係。第一件事就是、今次的研究和女性研究當然是一個本質，就是研究一下女性性別中間發生了什麼事，但同一時間它有一個方法，通過研究女性的文本思文，其實是見到當時女性的心境和心象是怎樣。有什麼話題都好，我們下一集再見。